心守护我，只是我没有发觉。人群中是否有个肩膀愿为我挡住最寒冷的冬天？谁会温柔而坚决，带着微笑寂寞防备一瞬间。